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4.6 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的天气会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可以攀升到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呢，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会从30摄氏度逐渐下降到26摄氏度。今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不过午后气温较高，紫外线较强，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日照较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天的气温在31摄氏度到17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白天本市光照条件比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晒工作。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尚未完全退去，仍在环路的很多路段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下面呢，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看丹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立泽桥一直持续到航天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慧英桥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而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呢，目前从四环路路段到二环路路段呢也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在南部地区南三环路目前呢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刘家窑桥。而从刘家窑桥再继续的沿着外环向北行驶呢，一直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现在呢也是全线处于车辆拥堵情况。除此之外呢，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城区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呢在进城自南向北方向呢，从南二环路的玉亭桥沿天坛东路一直到崇文门外大街也是全线处于车辆拥堵情况。本台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啊，我们开场这话题啊，不说花都对不起大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得说花啊？ 啊， 这两天跟花相关的问题还挺多的，刚好呢又是一个看花的季节啊。 对。 那么有位听众啊，上来就问了个问题 啊，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最香的花是什么花？ 哦， 最香的花儿，我觉得可能没有最香的吧， 文无第 一是吧？ 武无第二， 对， 这个、花儿也是一样、 嗯。反正猛的让我这么一想的话，最香的花儿，我觉得啊、 嗯， 茉莉应该算一个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咱们北京人喜欢这个味道有关。 嗯、 这个味儿一出来、 这个， 对，实际上你要真说起来，所谓的最香，咱们评判标准是什么？人对香的这个感觉，不同的味道，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敏感度。 嗯， 然后你说是以花粉浓度去划分，还是说是以这个香气是有这个我们化学监测一下，什么比例达到多少？这个。真的只能是个人自己心里有一杆秤， 对，也跟个人的好恶有关。有的人喜欢这香味儿，他就觉得这个香；有的人喜欢那个香味儿，觉得那个香啊。那么我个人觉得这茉莉啊，我能想起来的就挺香的了。 啊， 大家也分享分享啊。一方面呢，也是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咱们想想，就是您觉得 啊， 您闻到过的、见到过的、感受过的最香的花儿是什么花儿？没有最，只有之一是吧？ 最香的我不敢说，最臭的我敢告诉您。 人家没问最臭的，好吧？为什么说还要说花的话题呢？也是因为听众的给我们分享的啊，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是一位叫做彩虹的网友，他说他们家土豆开花了，太奇葩了！ 真的是这幅图啊，令我们都感到。兴奋之余， 很诧异哈， 还有一番跃跃欲试的冲动， 叫什么 surprise 是吧？ 对， 嗯， 他就把一个土豆没吃，扔在家里这个花盆土里头了。结果没想到，一点点的从上头先是冒叶儿，竟然过后这些天发现开出花来了。我们一看这花，虽然谈不上惊艳吧，但是也绝对很好看。 嗯，真是没有见过。我当时看这图片的时候呢，我猛一看，我说这不是水仙吗？挺像水仙的哈。 乍一看中间那个， 后来人家说不是，这是。土豆开花了，好吧，那您家还有什么我们觉得不会开花的开花了呢？我们都想知道知道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啊。如果大家呢也像我们的帮友们一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朋友们来帮助解答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你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啊，特别好的妙招啊，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请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分享也是一种帮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一连串的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必须得用一连串来说啊、 咱们先在食堂转一转，说说吃的事儿。 民以食为天嘛，可以理解啊。 大家好，请教一下，绿豆有几种吃法？除了绿豆粥、绿豆汤、绿豆饭，还能怎么吃？因为家里存了许多绿豆，吃不完 啊。绿豆芽啊， 对，豆芽会发， 刚好也挺适合夏天这个季节的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绿豆的做法啊？大家。那个不要小气啊，纷纷的给我们发送上来啊，帮帮这位听众解决一下他们家存的绿豆。实在不行，夏天爱长虫，要不然您送点街坊邻居，他也是 帮着吃一吃， 是个办法啊。 是嗯、 下面的问题呢跟西红柿有关啊， 哎， 其实这还真是好多人会，就是可能你没有想到，但是一提到你可能也会去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西红柿去皮啊，用开水烫，他总觉得呢、会破坏营养和口感， 是，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去皮更好吗？ 营养感受不到啊，这个口感，反正烫完以后那个皮就真的你感觉它特别的硬， 吃着口感就不舒服了。生西红柿直接吃那皮儿，其实没什么感觉，就咽下去了。 哦，反正就是为了把那个皮儿剥掉嘛。 嗯， 我们家去西红柿皮好像也是烫一下。之前呢，有听众分享过，就是可以烤一下。 哎，对。 是吧，就是软了之后它就好剥了。 对， 但是这个听众呢又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西红柿去皮好还是不去皮好，就有没有这个必要。 哦， 嗯，这就跟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食品的问题有关系了。 对， 营养啊，包括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啊。 是， 嗯，这个就是要需要我们去专门的去看一看啊。那么怎么去皮啊，也请大家呢分享您的妙招啊。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他这终于把我们从食堂带出来了。这个他说求大家帮忙，我有两幅图片啊，上面的这个文字不认识，谁能帮我解读一下这两段文字啊？这个听这个意思呢，是文字不是说是生僻字不认识，这是他们家的家谱啊。 嗯， 这个上面的这些字儿，反正也就不是咱们现在大家都能熟悉的这种。 对， 哪位说能这个咱们您擅长古文字方面的这个知识，我也想了解了解我们家祖上有什么光辉的历史 啊。 是吧， 其实把我们好奇心也勾起来了哈。 哎，对。 您缺了幅图片哈，您要是把这图片拍一张，让我们长长眼也挺好的哈。 一看就行了。 嗯，好，那哪位好这个啊，古代文字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301137809 1301137809，反正就是好这些的人吧。 嗯， 就觉得里面真的是其乐无穷啊。 对对， 特别深啊。好，我们再奔一下医院吧。嗯， 这位朋友想问问啊，说哪位知道咱们北京哪家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最好？我们在这被这个病困扰了。 嗯，其实这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几次请过这个骨科方面的专家来嘛，就他没有什么最好不最好的这个问题。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它不是说是一什么疑难杂症哈， 常见病。 而且就像这类的疾病吧，就除了说大夫的医术比较好，人品好，就是负责任之外，就是家属的配合，病人本身的配合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夫给您出了好多主意，让您别干这个别干那个，结果您不听，您非去干，当然您说啊这医院不好这大夫不好，其实这不太合适啊。 而且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基本的医学常识。 嗯， 有一些疾病它的确啊，现在的医学可能能给您适度的缓解症状，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康复。您如果说去啊，看到一个好大夫，人家实际上很坦诚的跟您说，这个您终生离不开药了啊，平时一定得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然后这个可能您得做好跟这个病共度一生的这个准备，您就觉得这大夫不行，没本事。结果呢来一个忽悠的啊，您交给我吧，保证包好。实际上呢这个病他要真能包好，他早得诺贝尔奖了。您这怎么办？你说 行走江湖多年的了啊，我们就不说他了啊。 是 啊，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如果您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陈大夫聊一下，因为明天呢， 哦， 过去叫骨科啊。 嗯， 现在都分得很细化了，叫做脊柱外科。 脊柱外科。 嗯， 哦， 咱们的准医师陈主任呢会来我们的节目，大家呢有相关的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啊一起汇总一下。 嗯， 请陈大夫呢帮个忙啊。 嗯， 当然这个听众的电话我们也说一下， 说一下吧， 他想了解一下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的问题啊。 好，1571103-2861，1571103-2861。 下面呢是儿科，呵呵，咱们骨科转儿科啊。 嗯， 他说有件事呢想请各位帮助啊，他的小外孙呢是22个月了。 哎，手指甲啊和这个脚指甲，他说呢老是有点啊往里头瘪，就有那个小坑。 嗯， 哎，咱们不是很多时候人们都说这个手指甲上很多东西能看出人的健康来吗？不过之前医学专家也辟谣了，说那小月牙反正现在知道是跟健康没任何关系啊。 嗯， 甭信那套。但是呢这个手指甲和脚指甲瘪，可能是不是跟有些微量元素啊什么的缺有关系。他说呢我这个也去带孩子做了微量元素检查了，补钙类的这些食品也吃了，但是还是没有鼓起来。 嗯， 请求大家有什么忙可以帮。 我能理解您啊。嗯，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您比较多虑了， 着急了是吧。 对，首先是您去查了微量元素。 嗯， 大夫肯定是给出一个相关的数据，是缺还是不缺。 对。 嗯，如果缺咱们怎么补补什么。另外呢您吃这个东西吃了多长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不管小孩还是大人，我们不要老盯着一个地儿看，说我这指甲今儿出了一白道后什么出了一横道，然后瘪了一个什么鼓了一块。 哎， 但凡说您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不会说只是指甲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他别的方面也会显现出来。如果说孩子真的是缺这缺那的话，比如他长个儿， 嗯， 是吧，包括他的头发， 对， 是吧，他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您去检查了，人大夫也没说什么，您该吃的也吃了，他还没鼓起来，就不见得说非得是孩子有问题了， 嗯， 而且就算鼓起来又能说明什么呀？咱们要相信科学啊！ 对， 这我们先给您宽宽心啊，您别太着急了。如果像这样的事儿您特别担心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您去专科医院看，对吧？ 对， 嗯， 儿科咱们北京的这一东一西两个这诊所大夫们也都非常有这个经验。如果人家大夫都说了，甭着急，甭放心，回去慢慢的等着。那您也就甭太担心了， 对，不要老盯着这个指甲看啊。就是你要不信的话，就是以我个人为例啊，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就是也是比较瘦的那种 啊。 你说那指甲上吧，今儿出一白道，明儿来一小坑，就但是他整个的那个也不缺什么啊，整个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孩子主要看活力， 很健康的。 对对对， 这个不要老盯着那个地方看啊。 嗯， 大家也可以跟这位家长这个聊聊吧， 宽 宽心吧啊。 哎、行， 13661286137，13661286137。 这位朋友这问题又把我们领回了吃饭的地儿，但是您这个不厚道，您吃完了找我们了 啊。这个娱乐一下嘛，娱乐一下啊。 朋友之前啊送了一箱这个椰子，把椰子这个水也喝完了，但是呢剩了一堆吃剩的那个椰壳， 嗯， 这个椰壳还有没有什么用处，可以干点什么 啊？就是不想扔吧，看着应该挺好玩的啊。 哎、对， 那去过海南的朋友啊，或者去过热带的朋友都知道椰壳可以做很多的装饰品， 嗯， 但是就是做的特别精致的那个呢，它需要点手艺啊，可能挺麻烦。 人家也讲究的那东西就是弄干了以后、弄出点造型来，然后还要烤漆什么的呢，在这个热带地区的那些旅游景点都专门有一类这个工艺品是拿椰子壳制的。 是，不知道您这一箱有多少个啊？您这一箱如果说好多好多个，那您要都给整成这样的话，您家就改东南亚风情园算了。 哎，椰壳种花行吗？ 可以啊， 也行是吧、 啊？ 南方反正我看泰国人特爱这么干，就有点什么小成具，就都弄点土，搁点种子。 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椰壳是整个的，还是那种劈了一半的、 哦、 啊，整个的有整个的玩法、 啊， 这个一半有一半的玩法，就整个的话啊， 啊， 其实也可以装花， 对 对吧？ 留 一个器皿嘛， 对对对，是。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啊？大家这个脑洞打开一下啊，帮他琢磨琢磨啊，咱把这个椰壳别给它浪费了啊， 当帽子戴。 嗯， 这是棕色的，又不是绿的，怕什么？ 硬。 哦，不舒服啊啊！ 亏你想得出来。回头我送你一顶啊椰壳帽。这位听众他们家那个冰冻室里的那个制冰盒说找不着了， 哦， 说想制冰块，说什么可以替代？ 甭替代，万能的某宝上面啥都有。 那着急，你某宝送来不还得一天半天的吗？人就现在，比如说就现在要用，马上要喝点什么。 这是张大民的妈妈吧？大民拿冰来。 哎，就是家里面其实看看有些什么，就是装什么小饼干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小盒， 看它没有隔断， 都有格，有的有格子呀， 纸的吧，塑料的那些， 有塑料的 软的它不好下来，人家制冰盒得是稍微有点硬的，就是冻上冰以后轻轻的一拧，那个冰就能脱落下来、 哦、 它才方便，这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但是最起码就是你先把它冻成块儿啊，冰盒除了拧之外，就如果你不想拧的话，你可以拿凉水冲一下、 啊、对对对， 它一样也能下来 炸一下， 对、啊、 对对对，那个。 而我能想到的就是你们小朋友吃零食有的那个包装盒里面它不有那种塑料的盒吗？ 对， 它得分成一个个小格子，你装饼干呀、啊嗯、装糖巧克力什么的， 是， 其实那个可以临时替代一下啊。除此之外还能找点什么东西替代啊？ 但哎，就现在这个制冰也可能是我生活比较土啊。 嗯， 我就记得80年代末期家里刚有冰箱的时候，有这冰盒，尤其我那会儿又小，特高兴，老一会儿冻完了搁那储冰盒里头，弄点水什么的往里搁上。 嗯， 现在我觉得我得有20年家里这制冰盒都从来没使过了， 所以找不着了呢。 生活中还有什么地儿能用的这种小冰块啊？孩子发烧现在都有那种冰袋什么的，我也不使这个了。 就是喝夏天喝饮料啊。 还哦，就是 要那个意思。 我知道了，是我老了，我的胃不行了，我现在吃不了凉东西了， 所以你得戴帽子了，椰壳帽啊。好吧，这是一个事儿啊，大家也帮着想想啊。今天都需要大家这个脑洞大开一下啊。 是，嗯。 下面这两个问题吧，其实说心里话，我不太愿意说，至少不愿意说您的联系方式。 哦。 嗯 嗯，这可能说 我知道你也会明白的啊。 对对 对, 对，是。 对，一个呢是一位听众的热水器，说买了很多年了，目前的情况呢是水垢多，加热慢，就想那个能够除水垢的单位和个人给他解决啊，把电话也留下了。 还有一位呢是想装修厨房和厕所，说有没有这样的装修公司能跟我联系。其实我们呢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您电话一说，我们就算帮您这忙了，也会有听众给您打电话给您分享。但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不靠谱的，比如说这种小型的公司游击队也去骚扰您，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对， 然后您呢不幸又上了当，就后面可就是 我们这罪过就大了感觉。 当然您可能也不会怪罪我啊，但是就是您的麻烦就会很多。本来我们现在就不太愿意接一些陌生的电话， 对 吧？ 对， 你也很难辨别说这个是什么人什么人，所以我有点犹豫。那两位听众，如果你们在听的话啊，说没事儿，我们乐意，您再给我发个信儿，说你把我电话说了吧，那我就给您说了啊。当然我个人心里啊是不太愿意的啊。 这两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我分别先给您一个我的建议啊。热水器这位，这个他说呢是我们家热水器买了多年，加热很慢，说估计是水垢很多，想找这个除水垢的单位或者个人能帮着解决这个事情。我跟您说，虽然说这个技术不复杂，但是如果您家的这个热水器啊，像您所说的已经买了很多年都没有除过水垢了啊，我猜它的包括里面置换的那根，就是咱们有一根镁棒啊，它应该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外壁都有可能已经有些地方薄，甚至于随时可能出现漏水的情况。您不是一个单纯的除垢的问题，这个事情需要本厂的那个厂家来，一方面给您做除垢，一方面检测一下，看看这东西还能不能继续用，它是真实的会有安全隐患的。不建议您直接在外面找一个，说就是好比说这个无线电小能手啊，电子产品说自己能修的，直接上来就弄，他未必修过您这个牌子的，哪儿这个位置在哪儿啊，薄厚是多少啊，他心里都不一定准。所以呢，这个事情您最好别托外人，还是找这家热水器厂商。如果说这厂商都没了，您这热水器别吝惜，扔掉再换一个新的。 对，如果说我就不想换一特别新的，实在不行您在帮团里求一个 二手的， 哎，八九成新的。 对对对， 最起码就比您现在这个想法要好一些哈，我们是替您着想啊。 对， 还有就装修那位，我们就是怕好多那不靠谱的给您打电话。 现在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前一阵有听众啊，就是我私下跟他联系嘛，问别的事儿，他就说我前两天在你们这儿发信儿 啊， 那个转让东西，我要搬家，送大家东西。我说你都送出去了吗？我都送出去了。他说告诉你啊，就是这有人特讨厌，说我这个在你们这里发信息说我要搬家送东西，马上就有那装修的给我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就有的人会盯着我们这块阵地， 就是，人家本来只是送东西，一听说要这东西，感觉像是布置个新家的感觉，装修的就盯上了。 也有听众就是他会直接说嘛，我们家装修我要干嘛干嘛，也有人盯上了，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词儿，我就会把它忽略掉 过滤掉。真是真是 也是为大家着想啊。 正规的装修公司单装厨房厕所这样的业务人家也是提供的， 是的。 所以您没有必要这个，我觉得直接去散着找这些，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保证，用的那个材料也不能保证安全环保。 对，或者呢哪位听众呢有啊知道这样的信息，可以给我们私信，我们看一下，可以再私信给那位听众啊，给他做一个参考啊。这位听众啊，他也是碰到难处了。他说我们家那个水管接头的地方老是渗水，他反复呢装了几回，说生塑带呢也用了不少，也拧紧了。 生料带。 哦，生料带。生料带是什么东西啊？啊。就那白色的， 哎，对，就搁在那儿能够让它不渗水的，不漏的。您这个不光是料带的问题啊，就是老渗水的话，有可能就是口那个扣已经脱了，它已经大到料带糊不住了。这个您得就是把这个管子这一节重新的得换一下。 换龙头还换里边的管子呀？ 既有可能是龙头这边的脱扣了，也有可能是管子那边脱扣了。如果说试了换一个新龙头还是漏，那您就得两管子一起换。 反正有些东西啊，就是老修不好的话，大家就考虑一下，就是该换得换啊。 对， 勤俭虽然是咱传家宝，但是呢它都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它就不是宝了，它就是个事儿了啊。 其实就咱们生活中现在用的很多小件的这个东西啊，它的那个寿命，比方说特别生活中常用的洗手液，你知道吧？咱们像食堂里头啊，这个卫生间里头啊，公共的这种，往往就是买一瓶这个品牌的，完了以后就往里兑点那个替换装。但是实际上，你就说这个洗手液，它那个泵， 塑料的这种东西，它可能人家其实原来设计的呀，就是够把这一瓶泵完了，那个泵里头那弹簧什么的也就坏了。你加这个补充液进去，也许能再多撑一瓶的量，但是如果反复这么多人经年累月的使，我们经常看到公共场合的这些洗手液挤不出来，那弹簧是坏的，其实就是属于您在强迫人家超期服役了。 好。好，第一时段呢进入尾声啊，我们来说一些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转让这物品，嘿， 特吓人是吧？ 不是吓人，他就是哈比较给力啊。立柱拳击柱子，就跟家咔咔那个、过瘾的那个啊。转让的是立柱拳击柱子，还带底儿，带那个托儿，说打算200出手啊，价格还能商量。电话是15810942260，15810942260。 这东西得一定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啊，您看着过瘾，啪上去一拳，那柱子弹回来能把您给周出去。 说现在有的那个公司 啊， 就是比较那种年轻化的公司， 减压是吧， 哎，他们有这个一小块天地会放点这种东西，或者沙袋什么枕头，就让大家减压的时候砸的。 没事，咱们单位有季彤的肚子。 有底托吗？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电磁波治疗仪，全新包装，购买完以后呢一次都没有用过，您这算买下了。居住在苏州桥附近啊，电话是82572770 82572770。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组合大书架，高是2.4米，宽是2.92米，真的应该叫长吧， 长， 对不对？ 对对对。 深呢是30啊，电话是13141239889，13141239889。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苏泊尔的炒锅四件套，还有奔腾电饭煲3升的，2件都是新的，没有开封，转让价总计230元。需要的话呢，联系15810611536，15810611536。 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3-in-1全功能的早餐霸尔机，可以煮咖啡、烤面包、煎蛋，打算150出手啊。还有一个全新的龙地多士炉，就是烤面包、烤馒头片的，说这两台有两台，单价呢是40，电话是15611490460，15611490460。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自家闲置的90新以上的美的落地遥控扇，运转正常，试好您再拿走，转让价120，东西在北三环，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啊，什么地方有那个卖修自行车工具的地方，他想自个儿啊修修那个中轴。 哦， 啊，说那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他这字儿这怎么拼啊？ 烙子， 是那烙子吗？ 我猜是，或者 那工具叫那个东西哈。 嗯、 或者哪位听众您手里面有这东西，您也不用，您能不能转让给我啊？谢谢了，那就算求购吧。 嗯， 电话是18701192862，18701192862。行，我们第二时段再见。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还有听众说那天扔家半个萝卜然后泡水里了就开了花了。 所以这土豆开花也不新鲜啊，这类东西都具备这个潜力。 上图啊，让我们看看萝卜开花什么样啊，蛮好奇的啊。还是再来说说小朋友这个手指甲啊，有听众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意思是对的，就是小孩子有没有问题，包括大人有没有问题啊，不要老盯着一个人看，就一个地儿看， 一地儿看， 特别是那手指头啊。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分享了，说小孩啊就是补这些微量元素呢不是今天补明儿就好， 对， 说你这个得过一段时间。另外呢孩子别挑食，就挑食的孩子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再说您那个宝宝22个月还不到2岁， 对， 有的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说吃的哈不是那么全面的话，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说了我就想啊，你说那么点小孩别说指甲比了瘪啊，好多小孩脑袋还瘪呢，这不是着急的事儿。有朋友还夸你呢，说这个感觉方明也成了半个育儿专家了， 过来人了， 哎，真是养一次都会了哈。 但有些事儿忘了啊，你看比如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都有点忘了 啊。 他说请问帮团当中有经验的朋友啊，说1岁多的孩子现在吃几顿奶几顿饭合适。 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经验啊，但是我听专家说过这东西没有一定之规， 对呀， 他想吃几顿你就给他吃几顿。 对，因为小孩子他的消化功能和我们不一样， 对， 而且他一顿也吃不了太多，他会比我们饿得多，就属于少食多餐。他没有一定之规啊，就也有说的说我规定给孩子吃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吃，就是但他养成规律了， 他是不是意思是就是几顿奶几顿饭，就是现在已经在开始用这个代替奶的这个食品了， 1岁多的孩子已经开始吃大人的饭了， 辅食啊，对啊，可以了呀。 就只不过他要做的稍微软烂一点， 对， 其实跟人的那个大人吃饭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奶我忘了这好像确实没有一定之规啊，应该跟孩子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行吧，这事儿交给大家办了啊。还有听众的问，就是他前两天啊发了一个求助信息，说到那个就是那天是季童在啊，应该是说他那个装修房子不是要交给物业押金吗？ 对， 说那押金条他给丢了，那现在呢装修完了，他那条丢了，把条不给人家呢，人家不还他的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我们该怎么办。当时大家也出了些主意，说这事儿啊其实还是得跟物业商量，就是你得证明你是这业主，毕竟那个应该也好几千块钱的吧， 对， 涉及钱的事人家也会比较谨慎的啊。说我上哪儿开的证明去啊？ 证明是业主我觉得还容易，我觉得主要是您给这个物业啊写一个说明，就是 主要就是他得认， 对，我的这个东西丢了，您现在呢把这个钱给我，将来我即便再找到我当时的这个押金条也不会再来跟您二回要押金，人家主要是担心这个结果。 那天我们也说了，其实只要是物业他认，就不管您拿什么证明他都可以认，他要是不想认，说我们就得凭这个条，你没这条我们就不退钱，这还真的不太好吧。 也得看当时签的装修协议，如果真的约定了这个，就是这个是唯一凭证， 对啊， 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一律不认，那么如果这个证明当时您也签字是认可的，那么在法律上的确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司法的这个鉴定意义的。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您要去跟拿着钱的人好好协商啊，就是怎么能证明这个钱是我的。好，再来看看去西红柿皮的事儿啊。 哎，这个西红柿皮，很多朋友我看这个都有各自的高招啊。这个不过有人说了，这个去皮儿你们就是为了口感好，不就不爱吃那个有点这个不好嚼或者嚼不烂的那个感觉吗？但其实人这位朋友说了，那里的都是纤维素，而且还有好多番茄红素什么的集中在那儿，营养挺丰富的。 就大家去皮呢，一个是口感的问题啊，尤其是小朋友吃嘛，他可能会硬，那个皮儿他有时候不好消化，还有可能就是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刚才我也查了一下，这西红柿吧，它属于那个叫做茄科果实。 对， 像这样的果实，通常那个残留的它算是蔬菜当中最少的， 哎， 所以您没有太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啊。 是 去不去皮看您自己的喜好，如果说我就喜欢去皮吃，那怎么去？听众朋友说了，说有拿火烤的，有拿那个筷子插进西红柿底部，说烤个10秒钟就行了啊，说不能烤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就坏了。还有一位听众说拿一根筷子从头到尾把西红柿擀一下，擀一下就是应该就是蹂躏它一下。 我这么解释，大家应该能明白。 因为一般擀都得拿擀面杖，人家拿筷子擀，这有点让人。 擀面杖擀西红柿那就烂了。 烂了是 啊。就拿一根小筷子把那个西红柿从头到尾就是蹂躏它一下， 啊、 它可能就是就能脱离了，然后就好剥那皮儿、嗯。他说我试过，挺好使的。那行吧，那您就试试吧。成功了，回头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哎， 嗯。 再说说这个 绿豆 吧，哎，对，绿豆还能做绿豆沙呀。冬天的时候，您这个熬碗绿豆沙，晚上喝也行，搁冰箱里冻成冰棍，第二天吃也可以。 嗯， 然后呢，绿豆啊也能打豆浆，跟黄豆的那个口感不一样。但是你要真会做的豆汁儿，其实是拿绿豆做的。发酵的这个东西、 嗯、对， 咱自己家里头一般不太能搞定了。 其实会做的朋友呢，绿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绿豆糕，比如说绿豆饼， 哎，绿豆糕、绿豆饼， 哎，绿豆馅儿饼， 嗯， 是吧？还有拿这个就是什么绿豆粉自己做那种凉粉似的东西， 在咱们国家有的地方啊，还有一些人家就是属于地方特色的那种食品小吃。我知道在这个高密，你知道，就是这谁、 嗯、 莫言先生的这个老家那儿，人那儿有种做法叫绿豆菜，是有点加点这个，我不知道是琼脂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弄完是成冻的那种样子、 嗯、 口感也很好， 对，就像凉粉似的。是不是有一些那个粉丝， 也对， 是吧？ 绿豆粉丝， 绿豆粉丝 有那种口感也不错。 当然这个可能都比较麻烦啊， 是， 如果您不是那么会做的话呢，我估计大家提供的这个绿豆沙， 嗯， 什么绿豆冰棍儿， 常见的这些是， 哎，绿豆馅儿饼，给它弄成那个馅儿嘛，塞的什么包子里，烤一下或者蒸一下，应该都可以啊，这都是可以的啊，比较简单的啊。 嗯、椰子，我们也给您找了一个好用处， 嗯， 卖给做乐器的人。 哦， 人说这个椰子壳啊，可以做板壶下面那个葫芦，但是必须是长得不好的那种，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得长得不好的？长得好的这音色是不行吗？ 那这个就懂的人他就懂了、啊， 知道了。 对，像咱们不懂的，咱还真说不上话啊。嗯，还有听众说，其实椰子壳可以做很多东西。说如果是整的椰子壳啊，就挖一个大孔，可以当储存钱的那个钱罐 儿，哦， 零钱罐儿。而且你还甭想掏出来， 只能到时候不要了，砸了它是吧？ 不是，你要想掏出来，你就是要么你就底下再钻一孔窟窿给它堵上，要不然你就整个的你就不拿呗，好玩呗。嗯、 是， 对，还有说可以当做笔筒的，就整个当成笔筒的。 哎、对对对，笔筒可以，嗯、 因为它那个就古香古色，就那种原生态的那个搁在那儿，还真是挺好看的啊。 慢慢还有毛，你还可以对着它，椰子呀、啊、椰子，你为什么长得那么？看过那个电影吗？ 没看过。 大话西游。 没看过，就不给你台阶儿，急死你。好吧，那个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好、嗯， 这位听众啊，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事儿还真得打听你，让你给打听。 嗯， 他说他们这个周末呢，想去天津听相声，他说第一回去，说哪儿有好听、票价又不太贵的听相声的地方。一个是问你啊，另外呢也问问天津的朋友、嗯、也问问去过天津听相声的朋友。 嗯 嗯， 我得说呀，我说谁好说谁不好合适啊，你觉得？ 所以你考虑好了再说，人家问没有说谁，人家说的是地儿。 天津是这样，就是 好好说啊， 哎，现在各种相声演出团体，就是咱们民营的这种团体非常非常的多，一到周末的时候啊，从下午到晚上，像周六周日来讲，在这几个传统的曲艺的窝点儿啊，都有大量的这个演出，而且呢也是各个团体轮番上阵，就是不是说您到这一个剧场来，好比说只能听到这一个团体的，这一个点儿可能下午是一个团体在演，到晚上就是另一个团体在演了，整体的水平都差不多，就是属于好比说一场节目七个段子的话啊，从我们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讲，可能后面两段三段啊水平呢就会高一些，就是我们说能到这个卖钱的水平，但前面呢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要给年轻的学员以一个成长的机会，咱们北京也是一样，天津也是一样，可能开场的那些作品，就是您要是内行的人可能会觉得听着有点不太这个地道啊，或者怎么着，但是天津的观众现在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宽容，即便是开场这些水平有限的演员在表演，大家也还是给予这个应有的这种鼓励，所以我真的没法跟您说让您到底说去哪个地方，票价大家各个地方也都是一样的，雅座带萝卜带茶啊，天津人特别，就他们跟 什么叫萝卜呀， 他们是给这个茶这个听相声的观众啊 吃萝卜 准备的那个食品是萝卜， 我不知道是不是马三立先生那段子里头那一句话，萝卜 真的是萝卜吗？ 真的是萝卜。 哎呦， 萝卜就是茶起的大夫番茄趴，他们就好这个，弄点茶，弄点萝卜，花生瓜子儿，坚果，糖话梅也有，但是天津观众特别爱就是来萝卜就是茶。 哦， 那你掂量掂量，你去不去吧？咱北京要不然来个送大蒜的。 好吧，那您参考一下吧、啊、 价钱都差不多， 对，只要开心就好啊。 30到80之间平均的这个票价，大多数的座演员水平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反馈和分享的一些话题啊。这位听众说，我老妈呀是你们的忠实听友，说昨天听广播呢，说有一位老先生应该是啊、 嗯、 说浑身瘙痒怎么办，说我妈就让我给提供一个好方法， 嗯， 说可以试试抹叫做法国双飞人药水。 哦， 他是在这个万宁超市买的，万宁超市不是老是卖一些这个药妆的这种东西， 本身它就是也有一大部分都是专门的这些可以说带点这个治疗作用的药品、 嗯、 本身万宁超市里面也有专门的柜台、嗯、 对，说老人家他们家老人家用过啊，觉得效果还不错啊。啊，还有一位听众呢提示大家说，我们闺女高一昨天的事儿啊，说昨天早晨呢、 啊、 从白家庄骑那小黄车，然后到呼达楼地铁口，说手机啊就放在双肩背的那个侧兜里，哎，他就丢了。 哎呦， 说提醒这个家长们啊，也祝福孩子们，暑期也快到了嘛， 是 多加小心啊。 嗯， 就现在拿手机还有什么用啊？都是指纹的，都是密码的，它有什么意义吗？ 总还是有人他就是愣去偷，也没辙。 他也没有用，嗯、他偷了他也解锁不了，解锁这个高科技这么复杂的事儿。 其实现在的这些 能有这高科技的脑子，他也不会去偷手机了呀。 好一些的手机，苹果的呀，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个华为啊这些品牌，然后那几个大品牌，它现在都有这种远程锁定功能，就是您只要发现这个手机丢了，我这也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现在这种手机如果您丢了啊、 嗯、 买来的时候您就先把那个功能包括定位寻找它 打开， 然后远程控制的这个功能找到，咱们都有自己个人的账号登录进去，即便这手机丢了，您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啊，我们来进入到控制我们手机的这个界面，确保咱们丢了的手机我们都给它进行锁死，首先里面的数据抹掉，保证我们没有数据遗失这种安全问题，另外一定要保证这手机丢了到贼的手里它也变砖，没有任何的用处，全社会都形成这种风气，贼自然也就不偷了。 嗯，它没用， 没用， 偷去还不够他自己麻烦的呢。 是， 好，我们赶紧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好， 嗯， 今天求购的东西也挺多的啊。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窗机的空调，电话是13932348109 13932348109。这位朋友呢想求一个那种正经专业制衣厂做衣服的那种电动缝纫机，可能不是家用的啊，我估计13021905333 13021905333。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二手空调，最好是在昌平县城，这样拿着方便交易啊。电话是13641206836 13641206836。这位朋友呢想帮老人求购一部新的能带来电显示功能的电话机，这个您平时关注关注我们节目啊，倒是真的有好多听众都有在转让。电话是1391013151813910131518。 还有吗？ 还有啊，这位朋友呢是想问一下北京哪家医院啊有这个叫通脉养心丸的，这个他自己本身也需要，但是呢这求购不方便，您告诉我哪有卖的，我自己去这个就哪家医院有这个药，我自己去开去啊。电话是13522020585 13522020585。 嗯，信息太多了哈，我们得一点点找，有不少听众给了一些这个回复啊。先说这自行车配件的事儿吧。 哎、嗯， 这位听众说自行车配件啊，您可以去那个朝阳区大柳树，说什么配件啊工具啊 全都有，说 要码有码。 对， 嗯，行吧。 然后呢有位朋友给刚才求那个制冰盒的那位出了个主意、 啊、 说您把要冻的这个水啊灌进密封的保鲜袋，然后呢用皮筋或者线绳把袋子勒成您需要的大小，这几块搁进冰箱里头冻成冰块啊，完了以后再把那保鲜袋摘下来。这我没试过，塑料袋反正要是这么弄的话有时候会跟冰粘上，保鲜袋我不知道。 你再给它搁一盒里不就完了吗？ 搁怎么搁一个盒、啊、 不是，你把那个袋搁在一个比如大鱼它的一个饭盒塑料盒里面，

两分、一分，一共30枚。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五角、两角、一角，一共3枚。还有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两角、退市钞币等等。硬币部分呢，一共收集了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硬币一元、五角、一角、五分，还有两分以及一分，一共是57枚。而且呢，每一套都是不同年份，品相齐全，还有顺号钞，是非常难得的。 哇，这120枚的这个品相全，而且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还更有顺号钞，这听上去真的是难以置信啊。 确实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本次呢将会以低于市场价1280元限时限量的发行。 哇，1280元，120枚品相全、不同年份的退市钞币，听众朋友们，这就相当于是白捡呐。 没错，现在公布订购热线啊，400-627-8868，400-627-8868，只需要1280元就把120枚退市的钞币带回家了。 哇，这也太物超所值了，朋友们，这相当于是一枚只需要10块多一点儿。所以说，心动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订购吧。 肯定是难得的实惠啊，机会难逢，错过就很难再有了。 哎，那还等什么呢，听众朋友们？2018年是人民币收藏活跃的年份，收藏藏的是记忆，送礼送的是面子与品味。含120枚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的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品相全、年份足，并且呢以1280元超低发行价，实在是太省心、太实惠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订购吧。 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活动一开始啊，告诉您商超售价490块钱一箱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今天活动当中只要199块钱， 是 花199元就能订购到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这每袋只要19.9元，而且还能享受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后再付款的服务。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问，每次网购新疆邮费都比其他的城市贵， 嗯， 再加上新疆的红枣是一年只产一季的， 对， 所以这个商超的价格特别贵， 嗯， 那今天那和吃普通红枣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便宜啊？那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2017年的雨水特别多，气候好，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大丰收，这本来是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可是红枣的库存多、销路窄、运费高，好多枣农们的大红枣都滞销在家里，看着慢慢的变坏变烂，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被糟蹋掉了，枣农们又着急又难过。 对， 所以抢购时间为了帮助他们，特别举办了助农爱心的活动，花199元就能订购到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划到每袋今天只要19.9元，还能帮助到新疆的枣农，抓紧时间参与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红枣本身就是很多家庭必备的食材， 嗯， 像什么红枣爆爆茶、红枣馒头、红枣豆浆、红枣银耳汤、枣泥糕等等，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全家老少也都爱吃。今天花199块钱，您不仅可以订购到一箱新疆大红枣，还能帮助到新疆枣农们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双方受益，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249的吴女士是订购了3套，说从去年开始啊，就一直吃你们家的鲜鲜的大红枣。我姑妈是新疆阿克苏人，她说你们这个红枣是真的阿克苏的红枣，不过价格是真的很便宜，要不是亲眼看到啊，她都不敢相信呢。 嗯， 还有5730的刘小姐是订购了2套，说本来觉得红枣都一个样，可是后来吃了新疆的大红枣后才发现，原来红枣的口感差异这么大。 嗯， 提醒各位，助农爱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在超市呢也能买到红枣， 是， 但一定不会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 嗯， 因为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一年只产一季，颗颗饱满，个个精华，形更大，味更甜，皮更薄，满满的营养。最后的一分钟，您打进400-710-108，400-710-108，一箱10袋只要199，每袋每斤只划算到19.9元。加油拨打电话400-710-108，400-710-108，400-710-108。